四四五六七。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南三环万方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方向车多，东五环观音堂桥出口路段南向北方向最外侧车道有车辆侧翻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炒锅子鱼 白天晚上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点来点酒吧你。哎，二位， 嗯， 要是说航天航空就是人类啊，这方面的投入也很大了。 那当然，我可知道它先进之极。 要是建造一个豪华的太空酒店， 嗯、 你们想不想去住？ 不想，不想。 人家话都没说完呢，你就否定了。 太空里你知道现在吃喝包括方便都很不方便 啊，这个因为它有失重的现象出现。 对呀，你这再豪华，只是豪华酒店只是设备设施豪华，它没有重力这个办法，没办法。 真可惜。 什么事可惜啊？ 没有好奇心和没有探索欲的人。 我有好奇，我有知识，我了解这不舒服。 哎，有点替你遗憾。 你这样行不行？就是你在那儿就住一天半，所有人都忍着。 你听我说呀，可我为了一千万，他得给我打在太空上去吧？ 嗯， 嘡一下给我打过去。 嗯， 我这过程就很难受。 真遗憾。 我有什么遗憾？ 一辈子上回太空看看浩渺的地球，这种机会那么难得，有些人就…… 我还跟你说，你不是所有人的身体条件都允许你上太空。那个航空员、航空航天的人，为什么要经过那么严格的体能测试啊？ 真遗憾。 你真遗憾，真的一点知识都没有。 你说你还没测过，你怎么就知道你受不了失重啊？ 血压体重都不行。 你真的是因为这些原因吗？ 那当然， 而不是因为你打听出了那个费用，觉得自己 多少费用 承担起来。 我有钱，我撑得起，这多少费用我掏不起，大不了咬牙我一跺脚，不就一晚上吗？我掏了。 好嘞， 79万。哎，没 事 吧？ 王磊 啊， 王磊， 哎， 79万， 不是80万吗？ 纠结那一万没有什么用啊， 又一万美金。王磊，王磊， 哎， 出去了吗？哦，在哪？ 我看我那公积金里还有多少钱？ 6848，就等于是480下啊。你把你那房现在的房卖了，正好是480万，完在太空中住一宿，赶上海雷彗星你就骑一会儿，赶上黑洞你就钻了会儿，赶上太阳风暴你就晒会儿。 你干嘛呀？把人家王大理说成什么了？宇宙中的一颗尘埃吗？ 我要 死了。人家姓王怎么叫尘埃了？ 我争取发现塞伯坦， 对，发现恐龙特级可赛号，发现那个汽车人。 所以我觉得真正难住你的并不是什么身体啊，什么心理啊，而是金钱。 就仿佛你掏的血似的。 我还把你房卖了，我就掏的起了。 我把你公积金取了，没准我就够了。 那我怎么办？ 对，我们在上面看你。哎呦，王大磊， 嘿， 看不见了， 哪儿 在上？能看就这几大奇迹， 就是一颗地球上的尘埃。 怎么到哪儿都是尘埃呀？ 那会儿我看你们也是尘埃，你们尘埃都落不了地，你们老得飘着，你们这没重力。 哎，真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啊，计划2021年发射太空酒店极光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呢，我讲深了你可能不懂啊。 我懂，空间站还不懂？我 是理科生，真是不行了，理科生。 你说说我听的，你先别吹。 这个采用模块化设计，怎么样？ 这不懂啊，模块化有什么不懂啊？ 每模块长13米，宽4米。 这都有数据的。 有一架湾流 G550喷气式飞机，相当、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大概容纳4名和能。 宽4米， 嗯， 长13米，长方体啊， 嗯， 就你们酒店的这个， 你们六个人 就躺在里头， 有盖儿吗？ 有盖儿啊， 每个人躺在一个有盖儿的长方体里 啊。你在那个一排1号模块里边， 那我们要上天之前是不是还有个仪式？ 有啊， 大家伙打着飞机伞来送我们来。 不，你说那是什么呀？ 可是你说你以为你就干躺着吗？不是，人家酒店提供高速无线 WiFi， 对， 双人的套间，你呢完全可以体验宇航员一样的生活。 你就是你这 上去要。往下掉， 还有不是没成功啊？ 没 有掉呢。 不是不是，这不是说玩蹦极，这个 还有一个试重的过程。 对，给你谈到啊，距离地球地面呀320公里的那个轨道上，然后呢，每90分钟呢围地球转一圈， 90分钟一个半小时 啊，一个半钟头就围地球转一圈了，就是有节奏的这种旋转。 我怎么还尖叫？ 不是你这个身体吗？感受，你可以航拍地球。 住一天呢是79万美元，你要住12天呢就给你 打包价， 稍微优惠一点呢就是950万美元。 对的，定金是8万啊，当然你可以改变主意，定金可以退啊。可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定好了就去。 我离地球320公里还行， 是 没有很远，是吧？ 对、啊、 就是说 你想一光年得多长时间？对得多远啊？ 一光年是10^8次方。 哎，你说的对。然后你呢？ 就是这么多。 你还可以在太空上种菜，你想吃什么菜？ 我想吃茄子。 香菜， 太空茄子。 太空茄子。 太空萝卜。 嗯， 太空土豆。 不行，土豆， 土豆， 没肉，炒不了。 你只能种菜。 煎素的。 只能种菜，这个有点遗憾啊，不能种肉。 种肉。小花，你这个知识啊，你说这事儿，我觉得这个可信度都差很多了。 就是你在太空上，你想想，你追任何一种动物，你是不是都处于劣势？ 因为你们都飘悠。 太空里没有什么动物吧？这个的话，那我就是说，上太空我就能吃生土豆了吧？有油吗？ 这都是小事儿，你知道吗？ 怎么会吃东西怎么会是小事儿呢？ 你最好就是欣赏大自然的奇观。 对你待3个月，你在乎吗？ 一天当中你能欣赏十几次日出日落， 真的太棒了。比如你躺了，躺上弥勒，王老师， 谁推我？ 日出了， 王老师起来看日出了， 看日出， 你快。看着快，要什么来不及呀、 啊？对， 快， 这么快日出就完了。 照啊你，别傻呆呆的呀！ 我照什么啊？ 过了， 比哈雷彗星还快。 行了，你睡吧，戴上那小帽啊什么。 哎、太空里连窗帘都没有。 马上，醒醒，好了，日落了。要赶紧照日落，快穿，对，披上。 刚才不都穿着呢吗？还穿？ 我这不脱了换了吗？ 披上，好。 对， 你像您这眼罩没摘这次。 嗨， 瞎穿衣裳。 没看上没关系啊，一会儿还有日出，我们叫您啊。 别叫我了， 睡。 要来了， 日出了，日出了， 我就不应该睡。 一天10多次日出日落呢，抓紧时间。 那抓紧什么意思啊？10多次我老能赶上。 那可不一定都相同。 不珍惜。 欣赏极光了，老师。 宇宙中我看不见极光了吧？ 看得见。 哦、 特地叫了您。 对，有极光枪。 极光打靶。 您近视，能给您打好了。 我还有奖没有？ 就是有极光，日出日落也很多，这种体验那正常人怎么获取？ 什么叫正常人呢？小花，你这话说的， 平常人怎么可能获取到呢？ 其实我去了我就不正常。 你说你在太空当中啊，看看那些宇宙当中的行星，宇宙当中的恒星，看看太阳系，看看地月系那种美景啊， 我 尽收眼底。 我估计到那时候，我最想看的是花鼓戏。 呵，想起家乡戏来了， 一人没劲呢。 你们一块儿去的时候有6个人。 哎呦，真的，而且你天天在这地球上，你还现在人不多吗？ 多。 到那儿以后，你要3个月平平静静的欣赏那种宇宙的， 等你再回到地球， 恢宏的美， 不会说话， 你就是星球的一个孩子， 你就是尘埃的孩子，小尘埃。 你上去再下来，你看人类那是什么感觉？ 切， 你还能像以前那样？ 我这时候他在看我什么感觉？ 让你讲啊，做报告啊！ 宇宙英雄王大磊， 对， 你这是第347万匹去这个， 哇，那没什么意思了啊！ 我跟奥特曼一块回来， 哎，要没奥特曼你还回不来呢，人家认路啊。 这确实是真事儿，美国企业宣布建造首家豪华的太空酒店，预计是2022年开业，每晚约79万美元。你想看地球上的美景，想像宇航员一样去太空旅行，做一颗宇宙的 尘埃。 变，达人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我天 啊！怎么了？背山去了？ 哎、不是，这地铁今天还挺挤的。当然，我走的也是早高峰啊。 哪天不挤？早高峰的地铁，我跟你说，北京一大景儿、叫人潮。 你别赶上早高峰的时候就松了很多、 啊。那事儿等着我呢，我能不赶吗？ 对， 哦， 你一个自由工作者， 我怎么会安排呢？当然对方安排了， 被安排。 哎，我看一小孩挺逗的。 怎么逗？ 一大早出来，小孩肯定挺困的，对吧？我想他几岁呢、大概是七八岁。 那小学二年级， 也可能八九岁啊。我看他妈呢在抽查他背英语， 那是说明对孩子的学习认真负责任， 而且逐字逐句背英语课文。我也是， 我怎么觉得像过去电视剧里那小孩背古书，子曰学而时习之。 哎，差不多，差不多。 啊， 摇头晃脑，眼睛都没睁开。 英文也这么背啊？ 嗯。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干嘛念咒语呢？ 那这句怎么念呢？ 啊， 这句，What's your name? 哎呦，我天哪！ 反正就快到站了，这孩子才把课本放在书包里，就晕晕乎乎的跟着他妈。我觉得基本是那种状态。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嘛呢？ 哎，都不清楚了。 对，就下去了。 确实现在孩子呀、尤其住的如果离学校远的话，真得早起， 而且到学校老师检查你真得路上背课文。我以前也这样。 那你跟我不一样，我以前的好学生都是头天晚上背好。 就是王大姐说他以前上学的时候的好学生都是头一天把课文都背好了。 你呢，趴树上睡一晚上？ 我趴树上，我树袋熊啊。 我想说树上，趴树上睡一睡。 那你说清楚，我趴树上睡一宿。 你爸说挪挪你吧。哇， 护书。 你真的没有在路上背过课文？ 也背，但是不掏书了，也没人检查，因为头天晚上背的滚瓜烂熟了。要检查就头天晚上检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对 呀、 啊， 都是唯物得心，唯物得心，唯物得心，唯物得心。 这怎么卡这儿了？ 你想不起来呀、啊？你也不拿书。 哎，不对，后边什么来着？啥贼奶奶进那屋？那不，啥那屋的进 出来了？ 不， 我上那站车了，告诉你，开门上街率。 啊、哦，对， 草色入帘青， 啊、 哎，这句不接着， 就这么瞎背。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定要到崂山去学。 我们就吹了这尿珠，嘿，有座睡觉是吧？ 过了过了， 下一站玉泉路， 快到八号站了。 尿珠也说了，昨儿我爸我妈盯我好晚啊， 哎呦，给我盯好几个包。 问我数学都做没做，语文都做没做，我说没做，我妈说那你辅导吧，跟我爸说。 我爸说你辅导吧。 完了，他们因为这个吵了一晚上，我 谁 也 没管。 我打算今天就对付了。这个时候你不愿意学，你爸你妈肯定是支持你学，对吧？ 嗯。 如果这种支持 监督 叫做支配的话，你恐惧吗？ 还行吧，有点担心。 怕背不好，你爸你妈不给饭？ 没那么狠。他呲儿了你 啊！呲儿了你都说什么呀？ 啊！你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这个给你花这功夫吗？啊！你今后长大了干什么呀？就反正这类话，呲、 哦、 的。 其实是家长对孩子那种就是 望子成龙 哎迫切的心情，这得理解。就现在咱大了，咱理解当时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谆谆教导了。 那时候王大脸的脑袋呀就一直往下低，一直往下低，一直往下低。爸爸当年不也就你这么过来的吗？ 是吗？我不知道。 你妈说：“瞧你，你要这么过来的，你现在还混成这样。”你爸说：“你这孩子妈，你得说清楚了，我混成怎么样了？当年我不是说……” 又打起来了， 一宿又没管我是吧？我们家就这么和睦。 哎，北京的地铁啊，你们说是哪条线最挤？ 都挤。 那平均下来哪条线最挤？ 平均下来，我跟你说啊，十号线 都挤， 十号线。 哦，十号线最挤， 十号线比较挤，然后那个 八通线挤， 就是四号线挤， 四号线、五号线都挤， 十三号线、六号线， 号线据说 九号线、七号线， 早高峰地铁据说接一个电话是这样的，麻烦挤一下，我接一电话，掏一电话，哎，对，哎，这个，谢谢，不需要， 好，费半天是一骚扰电话，好像我听王大磊说过，有一次他在那个四号线沿途站等了四趟车都没挤上去，对吧？ 对呀、啊，我终于排头一个。 你是不是跟人对付来的？ 不用对付， 在站台上还跟人对付，老贾，您让一下，我拿个电话。 我刚鞋，我是追鞋去了，要不然我是第一。 我上哪儿追鞋去了？ 鞋挤的那趟地铁里去了， 那就拿不回来了。 哎，据说西红门这站是特别堵， 我没坐过，太远了。但反正知道四惠东， 嗯， 四会，因为它是那个进城的那个终点站嘛。 对对对。 你以为这车厢已经挤得满满的了，不可能再有地儿能挤下来。但是呢，总有一两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年轻人。 大老远冲过来，嘡一下就撞进来了。 哎呦喂，您撞在那屏蔽门上了吧？ 没有，人家就形容没有点加速度你进不来、啊、这车。 对对对，确实是，大家伙呢也不好意思骂他，就用那种眼神瞪他一眼。 对， 有的时候呢，王大雷也是，人家说，哎，麻烦您先让一下，我先下车行吗？王大雷说，那行，那我先下去了，别挡道。结果下去以后啊， 给挤到排队的队尾去了， 车走了。 哎呦，排跟着队，我挤下来的，我应该排在第一个。 这跟队伍了，刚才啊，我是 帮他 上面给挤下来的。 对对对， 是按说我应该是第一。 对，说完之后，这边还真通情达理， 同意了， 好不去。本来要不然你能排在36，这么一队你排在179了。 有一次王大雷有一个兄弟是大连人，到北京以后呢，王大雷说要 挤挤地铁， 带他感受一下京城几绝。 他想的什么烤鸭呀，什么长城啊， 故宫啊 什么驴打滚啊，海窝窝呀， 什么花丝相见啊， 真是 蜜人面人啊， 风筝啊。 好，第一次就给他整崩溃了。坐4号线，哎呀， 4号线转10号线，转8通线，转13号线，转环线， 也不知道去哪儿。 王大磊和朋友旁边正好是一女孩，个子小小的，玲珑可爱。王大磊心里美呀，幸好是爱这个女的呀，这会儿挨着一个啊，说我要挤不过她， 小矬胖子， 我得多受罪啊。可是时间久了，王大磊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女孩的头发呀起静电了，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呦，冲着自己鼻子眼挠啊挠啊挠啊，蹭啊蹭啊， 拉脚打屁了。 哎， 还不好意思打。 哎呦喂， 咬着牙忍着。 人家旁边看，嘿，这位这可能是日本友人，嗨嗨嗨半天，嗨嗨嗨。哎呦，最后快进站一刹车，女孩的头发这个直接就捅入王大磊这个两个鼻孔，噗，王大磊啊疼。女孩头套就掉了。 后来呢，这姑娘挤了进去，又上来一姑娘，别个还矮点。 别再来了，别再来了。王大磊踏实了，哎呀，这回这头发横到不了鼻子眼了。 没想到啊，这个女孩梳了个马尾辫，还特别东看看西看看，到站了吗？啪，到站了吗？啪，用马尾扫着这个王大磊的这个。 王大磊啊，没下车，这一站地挨了40多个大嘴巴。 王大磊啊，关键是什么？上吊的这个。 上吊。 吊上去的这个手臂还放不下来，因为啊，在 轴坏 这么挤的人群当中，一旦放下来，那就是搂着人姑娘的这个肩膀了。 姑娘该有意见了。 后来呢，你那朋友都说了，哥，这下一站还能挤俩仨的吗？ 挤呀！ 你说，哥，咱们现在是不是无脊椎动物了？ 都挤傻了， 挤瘫了。 你在这儿等着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儿。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这不像话。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同意了， 后边去。 白说了，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See you.

1-800-876-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事故路段，东三环华威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大郊亭桥以南南向北方向，东五环观音堂桥以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南风3-4级，气温32-28度。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能见度还可以，登山气象指数1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压脊和暖气团控制，气温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气温明显升高，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热。今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合一缸。 最爱白雪戴孤城，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好房子 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最勇敢街坊， 这七十二变。 法治现场，欢迎您的继续收看。法治现场，22岁的小严，声音还有些稚嫩。想起了前不久发生一件事情，他感到紧张，甚至有些后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请看现场报道。 怎么的？有什么事儿啊？ 哎，费小弟，哎，逛超市吧，有时候也觉得没劲了。 那意思，这东西也都买了个遍了，是吧？ 这超市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一点刺激都没有。 上超市找刺激？ 肥皂、洗衣粉、洗手液啊，当然还有菠萝。冰淇淋、饺子， 我这不打算好了。我这几样能搁一块儿，是不是？ 我就说呀，你带着你吃得了吗？ 我吃不了，我家里还有人呢，搁冰箱里啊。不是你瞅着眼馋是怎么着？ 我瞅着眼馋什么呀？我怕你这是虫。 虫？怕冰淇淋里进虫？ 泥里？哎，那粉的什么东西？ 哎，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钱包哎。 我当是什么东？ 有人吗？ 哎， 不会是诱饵吧？有人吗？ 不，咱捡钱包不能这么喊。有人吗？这不边上都过去了吗？ 哇，这里面就2块5，一个身份证。 这怎么还有 银行卡？ 这谁呀？这么穷啊？怎么钱包里就2块5啊？ 别往兜里放，别往兜里放，拿。 不是，这不是你捡着钱包了是不是？ 是啊， 2块5，这能买。 这是港澳通行证。哎，这还有个名片呢。 哎呦，这带2块5就敢出来玩了，这胆儿也忒大点了吧？ 把2块5交来。 谁在乎这2块5？ 那你拿来，快快快！真是，捡了这要拾金不昧，失主丢了2块5有多着急，你知道吗？ 你先把这2块5从你兜里先拿出来。你 我是先放一下，把这钱包放我兜里。我这把名片拿着，我打电话联系失主。 咱俩谁也别放那2块5啊，这个原封不动给人放这儿，一点褶都不能有。面 医保卡你拿出来 啊。什么 医保卡？ 医保卡， 你又不叫这名字你能用吗？再说人家东西你能拿来用吗？ 不是，我看着他这跟我这不一样，你知道吧？我看着他新鲜，你知道吧？ 我打个电话问问什么。嘟嘟嘟嘟嘟。喂 喂， 你好， 哪位？ 赵女士吗？ 啊，怎么着？ 赵女士，您那个钱包是不是丢了呀？ 诈骗的，你是不是诈骗的呀？ 哎， 怎么着？ 他说我诈骗的。 这人有病吧啊！这捡着一钱包给他打电话，还说诈骗，这人这心都坏了。先问问他是干嘛的？你看，打过来吧。 喂， 哎， 你好，是我，我丢钱包了 啊！您， 哎呦， 赵女士是吧？ 对，您说让我多少钱赎吧？ 不是，不，那倒不用，捡了您就还您呗。 真的？ 对，但是呢，您大概说一下您钱包什么样啊？ 我钱包就是那个长的， 对， 粉的，有八格的， 对对， 然后有好多卡， 对对对， 对吗？ 哎，他说的都对。 那这么着吧，您也确实叫这个名字，咱们就在超市门口见。 我还没说过名字呢。 还跟医保卡上长得真一样， 嘿，真是。 您就是雷老师， 不是雷老师。您那钱包我们这捡着了，那给您吧。 那就是雷老师，谢谢。 这钱包您看看，一分钱是不是？所有的 一分钱， 一分钱都不少。 好， 所有的卡都在您清点去，是不是？ 这个我这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我拿点给你们当心意，好吧？ 哎呦，您 就凉快， 别拿了，您这就 这从里面拿一小点给你们当心意啊！ 我不用， 没有，我都想给您拿点心意了。 那点儿真不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哎呦，瓜子不饱是人心，感激之情啊！哎， 姑姐大姐这块有想表示，您 喜欢你吧？ 谁告诉你这大？四十多了， 停！这个我跟您说啊，要还啊，你得一次性都还给我， 哎， 分批还就没什么意思了。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 对呀， 您这话什么意思？不是都给您了吗？ 钱呢？我刚说给你们点表达一下心意，你们不都拿走啊？你 费心力就2.5块，你还拿走人点钱，你至于吗？ 我没有，这2.5块我至于吗？ 你早就刚才摸了半天，就 不是，我告诉你， 手 给 摸 搁里边了，那5毛你是不是给搁里边？ 我干嘛呀我？ 哎，给我吧这钱，真的。 这样吧， 我不是不表示， 大姐，我得了，咱就说了，我确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伙伴啊，他 也 是好财迷。 哦，他拿了是吗？ 这样吧，我就给您补这2.5块，好不好？哎，我把这2.5块给您，您拿 你拿我当公交车了。 真的拿您当公交车，这不是给您了吗？就 什么2.5块，我投币就完了。 我今儿不过了，我给您这2.5块。 你不过我还过呢，拿4000还2.5块，你们会干呐？ 多少？多少？ 四千。 大姐，您见过4000吗？ 见过。 4000，您真 敢要啊？40张100的就是4000。 费心力，你 别看我，你， 您俩说吧，谁拿的？啊， 我就一下子让你过了一下钱包。就少3000，就 你别算了，你算什么？ 对， 你算 谁给我放了2.5块？ 我告诉你，就是你刚才啊，你就把那几千给掖起来了。 我当你面捡的呀！ 你俩究竟谁是好人，谁是贼呀？ 他 人不可貌相，还是不可斗量。 我 以为你们俩是好人呢，把钱包还给我，谁知道拿了4000给我放这2.5块。 我向天再借500年， 我向地再借1000年。我跟您说， 你们活那么长了跟我没关系，先还我这4000元。 我是向天保证，我没有拿您的钱。 我向地发誓，我也没动您那一分钱。 那玩意儿我也见不着，我也不上天，我也不入地，先还我这4000元。 大姐， 您好好想想，是不是您之前办了别的事儿，用掉了4000块钱，您给忘了？ 对， 呸！ 对， 我自己特别干，我自己不知道啊，用不用我不知道。还钱，快！不还钱，我喊人了。 大姐 啊， 我们给您捡着钱包了，您 雷锋有没有拿人钱啊？ 还老人一身不是，是不是？您说这2.5块，您要是少5毛钱，说您坐公交少5毛钱，我给您凑上，是不是？ 谁缺这5毛钱？我跟你说，这4000不还，还警察！来人呐，偷钱包的，快来看看这俩人吧！ 来人呐，冤枉啊，冤枉啊！快瞧这俩人吧！ 哎呦， 哎，那我是通过这句话我发现了，给您就是你， 这说不清楚了。 经过调查，事件很清楚，怎么回事呢？原来赵女士是讹诈人家小严。赵女士对警察说里面有4000块钱，但是警察一看这钱包呢，就断定说，您这种钱夹子根本就放不下4000块钱啊，这么薄，放完了以后这钱包就得支棱着呀。对，我们引用的是这个警官的原话，所以呢，不可能你这里面装4000块钱呢。那么小严现在呢，心里挺委屈的啊。觉得人品爆发，捡一钱包想拾金一昧一把，怎么还被人家给讹了呢？旁边的那同事呢，更觉得五雷轰顶，至今缓不过神来。 我 整话都说不了， 我有点不得劲儿。 所以呢，警察叔也建议咱们了，说这个既然捡钱包呢，第一时间呢，最好是市民啊把钱包送派出所，或者是打110让警察处理。如果有朋友同行呢，让朋友一起做个见证，拍个照。如果没人同行呢，警方会自行的甄别的。 说你呢？我上哪儿？ 你赵局哥 啊， 张口讹人。 我没张口。 判刑。 这就判了，警官这事儿不归你管。 判刑事儿就大了。 哎呀，您大喘气。 你给我指着路，可叫我替你扛包袱，这活着就得装糊涂，要不然就开除。 开除。 我不想装糊涂，想找个地方吐，我浑身都是嘴，却挨了你一腿。我开始摇滚了。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酒吧里， 什么事儿？哎呀， 你说这人要是内向，得成什么程度呢？ 不说话，对，低着头， 然 后那个什么都憋心里，给自己憋出病来。 嗯， 内向。 还有一种内向， 还有什么内向？ 不是，就是也是不说话。 嗯，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自己会折磨自己那种感觉。 哎呦，这说的这么言真意切的啊！ 啪啪的大嘴巴， 那是疯的。 哦， 也不一定是疯，也就是后悔也挺有这样。 就是自己给自己较劲过不去，就是相当于抑郁，就哎呀，这事儿我怎么弄？ 内向。 我看行，我知道你那劲头。 你有过这样的内向的时刻吗？ 没有。 你说这个内向的人居然能到这个程度，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诧。嗯， 什么程度啊？ 这种男孩子，这个男孩子。 哎呦，不好意思向你表白 啊， 是不是？ 就是 你跟他说不就完？你外向， 他那叫暗恋，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啊。 你喜欢谁了？ 哎呀，不是我，前不久隔壁胡同。 不是你，你这么高兴干嘛使？ 隔壁胡同有一个外地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倒在这个大道上了。 不是， 那 隔壁胡同有一个外地小伙子晕倒了。 对呀、啊， 这叫什么？这重大事情吗？ 内向的都晕倒了。 你怎么这是内向的就晕倒了？ 孙奶奶他们说的呀，因为他内向，后来晕倒了。 这都不挨着，孙奶奶够外向。 孙奶奶这岁数知道内向这俩字儿就不易， 真是。 不是，他就这么说的，说这孩子太内向了，后来晕倒了，跟我这么说的。 一般来说，要晕倒就是想不开。 可能我听了那么一耳朵没听全啊。后来打听了一下，哦，原来呀、啊，这小伙子兜里呢没钱 啊、哦，所以、 哦、想不开， 内向晕倒了。 后来因为饿的，其实是晕倒了。 饿的。 再后来警察去了，发现呢他吧。也不能叫没钱， 嗯， 其实是带着卡呢，哦、但是由于太内向，晕倒了。 这还是跟内向有什么关系？哎呀，这警察断案也是很纠结。 啊、哦， 这也是我听了一耳朵，后来又一耳朵。 啊、你哪儿那么些一耳？你俩耳朵一块听不行吗？ 后来就俩耳朵上了。说这个孩子啊，入职十天，然后呢，身上倒是没什么钱，离发工资时间也早。 入职十天身上就没钱了，他们这公司这么费钱， 没什么钱，有点钱、 哦、 进厂十来天基本靠吃饼干充饥，后来饼干吃完了，喝白水抵饿，最后呢低血糖晕倒了。但是大家呢一摸他兜，钱是没有，卡是有的呀，你划卡你就能吃饭消费啊。 哦， 然后大不了就是从你工资里面再扣点，对不对？ 哦，你叫透支。我知道 这孩子太内向，也没跟人交流，不知道这东西这么使。 那这是不是饿晕了？ 嗯， 这位是笨晕的。 对，我觉得也是，这就有点想不开了。 这要换成你们仨里， 嘿， 大爷小柱还有那个家宝，你们仨长毛比猴都精，能为吃一顿吃饿倒。尤其你们仨这么外向，怎么能靠嘴也能化了一顿饭呀、啊？ 我们是化斋去了， 您说是化饭，是不是这甜头好听就对了？实际上就要。 现在这种情况啊，什么样的事儿都会发生。 哎，对， 啊，不要因为外向我们就肯定饿不死。要是在大街上，就我们这几个人嚷嚷着，我就饿了，我这没钱呀，吃饭呀什么的。最后你看着吧，你像王大磊这种情况，就是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呢，但是， 哎，只要是攻击我的，你就同意是吧？ 我就理解了，就是说三个外向的出去要饭也麻烦， 有这意思吗？电梯怎么又坏了？ 没坏呀，啊，他那儿不动弹了。你看又动了，动了。 哟，你听听，听听。哎呦，出人命了吧？ 哎呀，这个电梯可不能坐了。刚才从六楼坠到四楼，可吓死我了。 那你是怎么活着出来的？ 电梯呀，它门也开，它就是下来的速度不对，啊，哭又一下子。 哦。 别，好家伙，差点显魂儿！ 我再也不用电梯了。 哎呦，这个电梯呀，啊，哎呀， 你说这么多人等，这得多的这电梯能把大家都运上去啊？ 哦，你看 这么多人，就这么一步啊？ 啊，可不就这一步吗？艰难的一步。 哎呦，这样吧，大家排队吧。我觉得这样啊，发号吧。 发号？ 你说咱们这也十几层楼的，紧着这一步。哎，我说老赵， 嗯。 你还真有闲心，你还边等电梯边绞指甲，你说说。 那是，那怎么办？那不老不来？现在那个不有什么的饭馆都有那个绞指甲服务吗？ 绞指甲服务 啊！ 我这等我饭馆，他弄我绞指甲干嘛呀？ 其实你到饭馆去，你排队吃不上饭，他得给你绞指甲。 哦，给我绞手指甲哈！ 啊， 老赵真有这事儿啊？ 还有什么那个？ 这下棋呀，啊，什么染个指甲倒是有， 看杂志 绞指甲的。 哦，染指甲是吧？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对着手在这咔着咔着咔着。 那叫美甲，老赵，什么绞指甲呀，啊哦？真土，老赵。 我不知道，反正有捏脚，反正那意思差不多啊。 哎呀，太可了， 你看我这等电梯不也是吗？我觉得这样，这门口咱跟银行和他们学习，咱弄一发号机得了。这么多人要排，你说这， 哎，来了来了， 哦，来了。今天我吓了半天了，我再不回去，家里我媳妇该不干，该怀疑我出问题。 老赵，你还回家不回家呀？ 哎，你马上来，电梯都不会下来的。 哎，老贾，我呀。耽误各位时间了，来来来，往里匀匀，往匀匀， 匀不进来了。 不是，我 是最后一个， 我这情况紧急，我这快快， 您进来倒是滴滴滴， 有什么可？ 哎呦，我这紧急来了， 滴滴滴滴滴滴。 爷爷，你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爷爷去别地儿接手的。 哎呀，我说咱们这么多人要这么排这个电梯，不是个事儿。 为什么电梯迟迟不修？这就是个问题。 哎呀，别说了，别说 三天了吧？ 哎呀，咱们这个楼啊，20层，一梯六户，您算算吧，这电梯它有休息的时候吗？就咱这么一上一下，足折腾足烦，物业也是。 什么三天了？一个星期，你知道吗？早上起来天天7点钟，那简直比末班车还晚呢。 你这句话我没听明白， 怎么急糊涂了？ 早上起来天天7点钟比末班车还晚呢。你等我先原谅我上岁数啊，我的分析能力也不强了。 嗯， 我这语文我得给我断断句啊。 是这个意思 啊？ 早上起来呀，这不特别堵吗？ 7点钟，那什么叫比那还晚呢？ 7点钟啊，那简直是挤不上那个高峰啊， 啊， 你懂吗？就跟你这个赶不上末班那个心情是一样的。 哦， 啊，然后到了公司以后，我还送孩子呀，我送孩子上学得先，然后再去公司，我准晚呀。所以我说的就是早上起来啊，赶那个比末班车还晚呢。 哦，那这里用了假设、类比、 夸张， 这么多修辞方法 啊！是是是，别看这句话才十几个字儿。 真不好懂， 哎呦， 咱们还是合伙找物业聊聊吧。 对，咱们组成个团伙，跟物业啊， 赶紧 好好说说。 怎么了？ 楼梯里有人。 这是有坏人呢，你听听， 这是在楼梯里干嘛呢？ 咱们看， 哎，孙子， 他还骂街。哎，谁呀？ 啊， 什么声音呢？ 这是老太太，我估计是老太太带着孙伙计下楼， 哎， 给老太太累坏了吧。 哎呀， 哎呦，老太太，老太太， 哎呀， 哎呀，老太太不会说话了， 哎， 怎么了你？哎呦， 甩甩甩，甩甩 甩甩甩 甩甩什么呀？ 甩，老太太要甩。 谢谢小陈啊， 我这个老人家不容易，从十九楼带着我们这小孙子一点点蹭下来的。 老太太，您这还是下楼呢，这要赶不上电梯，您这十九层上楼怎么办呀？ 来，我 好，牙都活动了。 那我上不去，谁能上谁上。这我心脏病把劲儿，我死了，我接着。哎呀，我 看出来了，老太太孙子下楼打算死在外头。 这个、 没打算回去。 去，这个可恶的电梯哟！ 咱们还是找物业解决这问题去吧。 哎，你好。 嗯，我好不了。 啊？ 你有什么事情吗？ 哎，您要看病，您别到物业来啊。 谁看病？你们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这是装。什么事儿您不知道？ 是装着呢，这系统啊没装好呢。 什么系统？ 装好之后。 我问你们电梯。 哦。电梯的事儿， 就六号楼这电梯，怎么回事啊？ 真是怎么回事？ 这电梯啊，还真是 太不像话了。 他负责，我管绿化卫生。 哎，这姑娘 啊， 这电梯 啊， 你要撑着了呀？ 不是， 就打完嗝再跟我说话。 我特别同情您这一楼的人，我打心眼里难受。 不需要。 要是我住在那儿，哎呀，麻烦。 只可惜你不住在那儿，我还倒是希望你住那儿呢。 哎， 说说怎么办吧。 您说说这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呀，你们跟我解释够八遍了，我们现在需要啊解决的方案呀。 大妈别着急，别着急，我跟您说说，你也知道了，咱上回跟您讲了吧，德国在哪儿？ 德国在欧洲啊。 你跟他说德国在哪儿管什么用啊？ 看一下咱们这个地图，咱们地图德国在这儿啊。 是我知道。 咱们电梯是哪儿来的？德国产的。变频器，德国来的 啊！ 现在这电梯坏了，咱们国内生产不了这东西。当年咱们这开发商非得要弄这个，强调自己这是高尚业主嘛。嗯、 啊， 没办法，他们就装了这个，我们来负责这个。可是他现在这个维护上面成本很大，坏了以后这变频器我们需要从德国发回到国内，才能给咱们换上那新的电梯才能修好。 没听说，还上德国闹去？ 我真不骗您，您瞅，我们打电话。咨询那市面有没有存货，都说没有。这批货现在德国都不怎么生产了。 不是，那不生产了，那今后我们怎么办啊？这电梯， 我们一层一层爬呀。 我们也在， 我也住十八楼呢啊！ 上十八层地狱呀、 啊！不生产不代表不能够产出来。汽车您知道吧？有时候汽车这个三年一换代，换代了以后，过去那批呢，它就不产了。 谁 不产停产以后， 管不着你等会儿。什么汽车摇号跟我没关系， 就是 我也不会开。我也出门不用那个， 您别着急， 啊、你看了吗？ 汽车您会有的，我也是真心为大家这个热心的去忙活这事儿呢。这现在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咱们还得再等五个星期。大家呢，再好好的，你们互相团结起来啊，战胜这个困难。 我们团结起来，要你们干嘛使？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们又不生产变频器，我们又不懂这个电梯，您说是不是？ 哎、 我就是一个登记的嘛。 你就是登记的， 你是当地的呀。 刚才咱们说的这件事儿啊，我相信在一些小区里确实是出现过的。你想，有一位张阿姨每天负责接送孙子上下学，自从电梯坏了，时间紧张的时候就不得不带着孙子从十九层跑到一层。上了年纪呀、啊，跑下来感觉腿都直哆嗦。你说万一这老人一脚踩滑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物方表示，电梯坏了确实是因为电梯的变频器出现了问题，而且目前市场上没有存货，变频器需要从德国发回到国内，因此等电梯修好至少还得五个星期，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 后来人家又说了，我们保证每个月要对小区内的所有电梯进行检修，现在运行电梯都是安全的，希望所有的居民们放心乘坐电梯。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挥尽一个吻当安慰。 教员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